张专辑抱有一些玩票的质疑，但是作品呢倒是不缺一些精彩的元素。这是来自蓝心湄蓝教主带来的《你的电话》，继续来分享一下锦绣二重唱《一同去郊游》。 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、哦、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我们是这样的朋友，这样的好朋友。今天发生的事若没有告诉你，就好像功课没有做完，我们常瘫在桌子前面胡说八道，昨天今天和梦想的未来。下午到百货公司去吹冷气，含一根棒棒糖，用自己的方式走路，到小吃街排队为了吃一只红豆鲷鱼烧。我喜欢 Mickey 老鼠，我热爱 Kitty 猫，保留聪明的力气面对世界的纷乱，只有你和我知道，愿意像孩子般的愚蠢行为是为了储存能量、啊啊啊、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、哦、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我们是这样的朋友。记得多带一只风筝，仰望天空的辽阔，乘飞机掠过，大声地把讨厌的人吼一吼，保留纸醉的头脑，对付爱情的困扰，只有你和我知道，愿意像孩子般的单纯行为是为了对自己好。我们是这样的朋友，这样的好朋友。 若有一天，找到爱人， 找到爱， 走吧， 我会祝福你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柯以柔当年呢，是因为家里从小卖水果，所以就被大家很亲切的叫做水果妹。而因为当中和偶像徐怀钰有一些相像的地方，所以参加了超级星期天的超级明星脸的单元。而她甜美开朗的形象呢，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出道了。那么这首水果泉呢，是为她这个水果妹来量身打造的，很受小朋友欢迎的一首歌。非常活泼和可爱的曲目，柯以柔带来的水果泉。有时候呢，音乐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情，早上的时间呢就应该多听一些开心活泼的快节奏的歌曲，来让心情舒畅有元气。所以建议你多听听一些轻松的快歌，或者呢是锁定每天早上的大眼睛爱音乐，听看康靖纯晒太阳。 爸爸 就觉悟，等热情凉了就认输，去让阳光提高我爱人的感触。我相信失去了你，爱情有一天它会不住。 You got it. 埋藏在我心中，

吹过来，悄悄经过沉睡的城市，这时我正开始梦见你走进我的世界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迷路在茂密的森林，你隐没在空阔的天际，再也找不到。 很特别的曲风，很特别的嗓音，搭配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，来自金海心《猫咪森林》。继续来听到同样也是有一把好嗓子的女生江美琪。不过呢，光有好嗓子还不够，要等待新的作品呢也是需要花时间的。而如果你一整年都没有专辑出来，没有宣传呢，可能有人就会把你忘记。所以呢，姚谦就为江美琪设计了一张翻唱专辑，叫做《美乐蒂》。来听听看《美乐蒂》当中翻唱羽泉的作品《最美》。 新旧之间，你从来不见 想要忘谈很容易，不怨你是我如此不堪一击，感情深刻如海底，爱的真没人能比，这些你从不放在眼里，想你 间为敌，为了你受尽委屈，这些苦我甚至都愿意。好可惜，终于失去你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，我没有放弃，只是不见你，以为这样就伤不到自己。好可惜，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不管侯湘婷现在是转型成为性感的还是成熟的风格，唱腔有什么改变，我相信呢，在大部分歌迷的心里，说到侯湘婷，对她的印象还是停留在19岁那个有着干净又娇媚唱腔的女生上面。来回味一下02年发行的17、18、19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《我是一只鱼》。 我需要振作一下，7、8、9月的天气，像我和你需要下一